通快速四惠桥到远通桥一线出境方向也是车多的。那么另外的建外大街东向西车行缓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方面，京新高速上地桥到建亭桥进京方向，京藏高速清河收费站到安祥桥进京方向，马甸桥到北沙滩桥的出境方向，京城高速清河大桥到京城主收费站的进京方向，机场高速温榆桥到五元桥进京，三元桥到五元桥的出境方向。再来关注京沪高速十八里店桥到大洋房桥的出境方向，京开高速三荣桥到天宫院收费站进京方向，马家楼桥到新发地桥的出境方向。以上高速都是车行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再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装修问题一大堆，中途加价、偷工减料、延期怎么办？材料环保不？施工专业吗？一想就头大。 找一号新家呀，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这些都不是事儿。 全包全配精装999， 设计施工、大牌主材、厨房卫浴、全屋家具16件起，一价都配齐，直接拎包入住，自己啥都不用添。 先体验再装修就选一号新家，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4008764888，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假如给我3天生命。我定与你旅行疯狂，吃喝玩乐全程护航，缠绵惊险但说无妨，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 FM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不羁。 好了，北京时间的17:07，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嗯，下班路上的每一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王维。 诶，我是高磊。 俗称的一到星期三，我也不知道谁说的啊，反正我是不信这说小周末了。 对呀，到了星期三不愁星期天嘛。 天哪，其实也就是一周时间刚刚过了一半。但是呢，刚才在直播开始之前呢，磊子已经读了那么多的路况信息，其实回家的路上可能相对有点堵，不过没关系，在路上堵的同时可以听听我们的直播。今天我们节目的信息量大， 特别大， 是，而且不光大，真的，我们的编辑，哎呀，坏 啊， 那个编辑说，哎，今天海春哥来，可以考考他， 哦，是吧？ 我还替海春哥说，我说别，你这样不合适，但凡答不出来呢， 就是呀。 编辑说，答不出来是常态。 哎呀，我们这 挖坑啊，我觉得 对，是有多那什么您啊。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到场的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京郊王王海春，春哥您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其实呢，今天呢我们要延续上周的一个话题， 是 就是让春哥给大家介绍介绍京郊啊。赏秋的地方啊，能够看到红叶的地方，真的前两天不是傍晚时候不是又刮风下雨了吗，跟二师兄来了似的，所以小胖的话说，哎呀你快收了神通吧。但是就那个时候我就说，可能就是秋雨包括风，接下来往后会越来越多，这样的话树叶能不能坚挺到那个时候真是不好说。 难说， 抓紧时间，赶紧在周末的时候去看看北京的秋色吧。 对，哎，说到这事儿，我突然想起来，今天我们有一朋友，他出差去武汉出差，早上起来呢，他拍了一张他们家门口的这个银杏树的照片，哎，就发过来说，哎呀，你说我这出差一个月回来，还能再看见这景吗？我说，我告诉你，一场风，一场雨，立马就没了。 对， 我感觉就是这样。 是的， 北京真的是这样。 是的， 是吧？ 而且包括就是现在银杏树的叶子慢慢不是黄了吗？ 对，没错。 然后那个。我们院里好多那个叔叔阿姨的，然后我还说呢，这都干嘛呢在这儿 啊， 哇，都蹲在草地边上，我以为是那个薅各种野菜呢，后来一看不是，一袋一袋都是 银杏果， 哎，银杏果 啊，哦，对， 哦， 白果 都掉下来，是的。 我听谁说真事儿假事儿啊，就是那个钓鱼台国民馆，外边不是一条这个银杏大道， 银杏大道， 就那天 就收了神通那天刮大风，正好赶上说有一个大姐路过那儿哈， 嗯， 然后呢就当时风太大，就躲在一棵树底下避风来着。等到这风过去了以后，哎呦，看得太壮观了，地上全是这个银杏果啊！她自己拿了一个袋子全收走了，拍了个照片，在那个新闻上看的是满满一大袋子，一兜子，全让她包圆了。 我觉得这朋友把这银杏果拿走了，但是说实话，处理起来还是挺麻烦的， 是吗？ 它不像别的果子，你捡了回来能吃。 嗯， 那个银杏果啊，其实它往外面那一层皮果肉得必须剥下来嘛，那个极臭极臭 啊。 所以而且呢，多少呢还带有点毒性。如果你想处理它，一定记住戴着手套，戴橡胶手套，然后你再揉，然后再用水洗，再弄出来。其实过程还挺麻烦。 嗯， 但是这个银杏果真的特别好吃，我媳妇每年都会做这种东西，就是拿微波炉一做，很快就那种盐焗一下，特别好吃。 不是日式那个料理里头就有这个， 哎，对， 哎，真的，尤其拿这个舅舅，我真觉得好好吃，而且据说这个吃完了以后对男性朋友是特别好的 啊。还有 怎么人家都说对女性朋友好啊？ 各说各话，各说各话。 而且这银杏果的话，我觉得大家可能没太注意， 嗯， 北京周边你看路边是有一些行道树会有这银杏果，但是有些人在北京找这银杏果，专门找500年以上的银杏树的银杏果。 哎呦， 北京郊区其实你说寺庙的话，里头很多这种老的银杏树，最有名的肯定是潭柘寺的。但实际上，例如门头沟的郊园寺，例如像那个海淀那边的那个后法海寺，还有那个就是这个阳台山的那个金泉寺，都有很多的这种银杏树林， 嗯， 而且往往没人去摘，真是到了这种深秋季节，真是一地都是这种银杏树的果子。而且如果你要真要是吃的多爱吃，你会发现银杏果它果和果还不一样 啊。不一样吗？ 不一样，就是这个的可能依然不知道，吃了就吃了。就是正常大家你看一般人看的吃这银杏果都是那个纺锤形式的，就是那种椭圆，有点就那纺锤那样。 嗯， 但是有一棵树，这个寺庙还特别有意思，在房山有一个叫铁瓦寺的地儿， 嗯， 这里头有一棵500多年的银杏树，也没人捡，它那果比一般银杏树的果大好多。而且它那果你要剥出来以后它是盾形的，就是它这两边厚，然后是有点圆，是那种鼓起来，不像那种瘦那种长的那种纺锤，是两种。然后而且那个味道特别特别的好，就是你想吃银杏果最好你能多吃几种，这样不一样还。 哎，不哥，嫂子今年收了吗？ 还没去呢， 还 得再过一段再说。 是我那意思，如果收了的话，跟嫂子说，让他先帮着简单处理一下，然后我再拿。 这处理起来真是一个得艰苦活，得耐得住这臭味儿才行。对， 哎呦，刚才您一说，你说这个银杏果都这么多的种类，是不是哈？我们都不知道。那再回到刚才我们聊那话题，我们看到的红叶、彩叶是不是也分好多种啊？我看颜色都不一样，形状肯定也是各异的吧？ 就是咱们所有的人，就是在学的，例如香山红叶，这个红叶是咱们家大家一般所认为的红叶，但是它实际上学名应该叫黄栌树，包括现在最火的，包括房山的坡峰岭，还有八达岭的那个，就是它那个红叶那个岭，红叶岭，它其实都说的是黄栌树，它呢是偏圆形的这种小树叶子，然后但是实际上除了它，最早的时候我想认为的红叶是什么？应该是五角枫，就是五角那枫树的那个枫。 枫树叶子。 对，它其实有红的，也有黄的，有不同的颜色。 这不是那加拿大那个吗？就是那个他们那标志就是枫。 啊，红枫，对对对，就是那种，对， 是吧？ 对，就是那也是一种红叶，就所谓的。然后再有一种就是大家现在拍照片特别红，艳红艳红的，都说是爬山虎的，其实爬山虎也红，但是说的那个往往拍出来照片，我一看不是爬山虎。是叫五叶地锦，尤其是现在你要走高速的话，你看往山里去，有时候护坡的那种一片红的山崖上全是红的，那是其实是五叶地锦，但是大家往往把它当成爬山虎，因为它也是沿着悬崖哗上去。这个呢它其实有区别的，能看得出来。怎么区别，就是主要也是看叶子。而如果爬山虎的话，它是就是相对来说那梗就是一个叶子，就是那梗上来就是一个叶子，而且呢那个爬山虎爬的时候呢它就一直往上不往下或者往横，它只是贴着墙往上走。 但是这五叶地锦不是，它那一个梗上去它分成五瓣，五个小叶片，是不小挺大的叶片，是所以叫五叶地锦。而且呢它那一个你要是看例如像那个爬了山头或者墙头以后，它会垂下来，它会有垂的感觉、哦、垂下来的就是五叶地锦，要如果一直往上的就是那个爬山虎，就是你要远观的话、近观的话就看叶子，都这个两个叶子都特别红，尤其是五叶地锦，现在山里头好多的一个老民居啊或者什么的都会拿这当装饰，真是整面墙艳红艳红，拍照片特别漂亮。 嗯，就有点假了，你知道吗？就之前不是那期节目就说我老家平谷说金海湖有红叶、我都不知道这事儿嘛、我还真去了一趟，你知道吗？上周我去了，真的是特别漂亮。就刚才您说，我就上了一个大坝之后， 是 不是有一个那个滚梯嘛？上去以后往那边走，然后快到是不是快出去那块儿，在山上半山上，全是刚才您说的那个，就是类似于那个地锦的那种 啊，五叶地锦， 艳红艳红的那个颜色，让你觉得特别假、我还以为是塑料的呢。然后包括它那个两侧那个好像是凉亭还是怎么那种感觉垂下来的、也是，后来我摸了摸确实是真 的 但是特别的浓烈， 对 啊，那个颜色无法形容的，别的那个色儿都泛点那个 黄，有点 黄、 啊， 对，和那种姹紫的那种紫色，啊， 对， 当然了，我跟编辑商量了以后呢、就这样接受编辑说的那个， 哎呀， 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啊，如果要是您手头有啊。好的照片，并不是说好了我采的这个叶子那儿不太好，拍的照片，你说哎呀我正好去什么什么地方赏秋色了，哎，我拍的这照片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叶子，没关系，今天可以考考海春。 对，您发过来，然后呢我们让春哥现场鉴定，他要答不出来这是常态。 谢谢 对， 是这意思吗？ 因为 谢谢理解， 他就是见多但是、 就不一定能认识， 因为植物嘛，这多种多样的， 对， 这个不好说。因为包括海川刚才说，哎呀呀呀，那瞎了。如果要是有一些也五颜六色的一些，比如草， 对， 也有可能， 是是， 他肯定就不知道。 那是鼠尾草现在有了吧？ 鼠尾草现在应该都 开 了，差不多应该是。 我今天还看有一朋友发朋友圈，那鼠尾草可美了。 应该不是一成片的吧？有个别一个两个的可能还行。 是在南方拍的。 啊、哦，那 有可能，就跟十一的时候，我看那个网上好多段子，说那个不是一到十一的时候，好多人就开始晒，说啊、那个我在国内哪儿旅游呢？我到世界哪儿旅游去了？我都是好世界各地游玩图嘛。然后这位朋友一看，都出去了，我也晒图，他晒迪拜啊，到那玩去了啊、晒完了图以后，自己就去超市了。居然在超市的时候看见他们同事了。他们同事说 盗图、 哎、你不是 迪拜吗？ 他当时你想就很丢面子， 很尴尬， 回家以后把同事拉黑。 这同事真是讨厌，非得逛什么超市啊。 是是是， 得嘞，欢迎大家呢关注 CHWL876 跟我们来互动交流，当然也可以咨询这个季节去哪儿赏秋景哈。当然了，赏秋景之外咱还可以坐游轮，官宣公主游轮新春启航，春节超人气航线带您玩转东南亚，探险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畅享24小时全球美食。即刻关注公主游轮微信公众号，还可以赢取免费的船票，全家一起游，欢欢喜喜海上过大年。 装修问题一大堆，中途加价，偷工减料，延期怎么办？材料环保不？施工专业吗？一想就头大。 找一号新家呀，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这些都不是事儿。 全包全配精装，999， 设计施工，大牌主材，厨房卫浴，全屋家具16件起，一价都配齐，直接拎包入住，自己啥都不用添。 先体验再装修，就选一号新家，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4008764888，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我们的听众朋友互动性非常强啊，大家都瞬间都发上来了，但是哥真的不用麻烦你了，连我们这样的植物小白都已经认出来了。 对呀、 但是只能说第一，哎呀， 真的大自然的魅力真的是无法用语言形容，这是第一。第二，大家发上来了这些，特别是有些人说，哎，我们单位院里的，我们就说哇，你们单位真的漂亮。比如说像 F， 嗯， 菲拉就说了，哎，这是我们单位院里的一棵树。我们一看这树，那这就是红枫啊， 红枫啊， 枫树叶子嘛。 哦，枫树叶子，对 对呀、啊， 五个齿的， 对呀、啊，枫树叶子。然后包括鱼儿啊，人家发上这，我们一看地锦啊，这艳红艳红的， 爬山虎的吗？爬在墙上， 是 吧、 哎？但是你知道苍蝇发这是什么吗？ 苍蝇发的这个还真不知道，咱们可以考考吗？ 这个桂花树， 真的假的？ 这肯定不是在秋天拍的 哦，不同的季节，这是犯坏呢，这是想难为春儿哥。 是、哦。不过呢 ，AN， 您说的这个确实对，我们也要谴责一下，希望大家能够关爱我们身边的大自然啊。他就说了，他说上周去奥森看见有一大姐为了捡银杏果，使劲的摇树啊， 哎呦， 然后让这些果子哗哗哗的往下掉，说这种行为特别的不文明， 对， 是我们不提倡。 嗯，是，哎呀，人苍蝇又发来了，说是桂花， 怕了吧？ 哎呀，您这眼够毒的呀！ 那 你是植物学家是吗，哥？ 没有，我喜欢桂花 哦 啊，因为我觉得那种香啊很独特，而且我也很喜欢，就是。包括就是以前有一个朋友，就是长辈嘛， 嗯， 然后说，哎呀，我特别喜欢桂花树，我说行，没问题，我说过节的时候我送你一盆，就那种小盆的嘛，也没有多少钱，百八十块钱，然后我从那个花箱那儿买，然后专门春节之前，我说送长辈一盆花，这不也挺好的？ 对对对， 啊，开着花都特别好，一看就是大棚里的栽培的，送了，哇，人说特别好，过了半年了。然后我又去长辈家看着你，我说怎么样那花长得挺好，再也不开花了。后来就为这个我也问了好多的那个就这方面的专家嘛，后来人家说了，因为南北方是有差异的， 是 啊，北方它能活就不错了，但是你要真说让它开花难。 对，北京也有，就是每年桂花也有专门的展呀，或者去看的这种，但是往往都是温室里头人培育很长时间，只有在展览的时候偶尔可以拿出来。 是的，是的， 不可能一直在外头这么养，自己家里养很难开花，很难开花。 是，来吧，那就着刚才您说的那个，您说，银杏啊，在很多的寺院当中都可以看到。这样的话，正好您也简单的介绍一下这几个寺院。 我觉得是这样，就北京的这个就是一般说寺庙肯定是红螺寺、潭柘寺、戒台寺，妙峰山的宁娘庙，这个呢反正比较 有名， 比较有名，去的比较多，所以呢我今儿咱就聊点不太那什么大家知道的。 哎，那就这么着，借着刚才那话题呢，咱们在时间也不多了，正好再给他说一下，我很好奇刚才您提到一个地儿，铁瓦寺是不是就说那个银杏吗？那儿也有红叶看吗？为什么叫铁瓦寺呢？ 这个是名副其实的铁瓦寺。 哦， 它你如果要去了，你会发现它那个寺庙那个瓦，就房顶上那个瓦，是铁铸的。 铁铸的瓦， 真是铁铸的。你看，就是那红褐色的那个，而且在那个铁瓦上，你如果因为它那有一个台阶，你从后头能上去，你从上面可以俯视这铁瓦寺的房顶。 哦， 那房顶上还都有字儿，就那个铁瓦上还住着字儿。 什么字呀？ 这个字儿 我是铁瓦寺。 这个呢有纪年，而且呢还有五台山。 哦， 戴罗顶的这些字儿，它每个瓦上的铸字儿还不太一样，但大概这个意思就是五台山戴罗顶，所以这棵寺庙一定是跟五台山有很深的关系。而且这个寺庙你要去了以后，你会发现还有一个奇怪的，就是别的寺庙就跟咱们正常的房子一样嘛，就是那个有南房北房，就是这种。它那个房子它是圆形的。如果你要 不是方的， 不是长方的，或者那种像正常的房，它不是。你要是外面看的话，有点跟粮仓似的 啊。 所以它那个瓦，它也是不是说是正常的那种瓦，它是圆的，攒尖顶的，是圆的那种法。 是因为考虑到铸造的时候圆形好铸造吗？ 不，因为它不是整体的， 哦， 就是一块一块的瓦。 哎呦，

国二十七岁男候选手徐海峰，他以566万的成绩一夺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过得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了，北京时间的17:30，接下来我们将电话连线到的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郭工。郭工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 哎，今天在北京的天气可以说是，天气非常的晴朗哈。那刚才我看了一下，现在的温度还有20度左右，但是听说明天就又要刮风，又要下雨，而且还有雾霾，是吗？ 嗯，对，不错。今天夜间到明天，北京这个天气呢是复杂多变，也可以说是精彩纷呈。 火。 哎，如果按时间顺序罗列的话，先是今天。后半夜到明天早晨是有轻雾，能见度转差，这是第一个变化。 嗯， 之后呢，就是明天中午，这个有小雨或者是零星小雨，同时呢是白天的气温会明显的下降，这是第二个变化。那么等到明天傍晚以后呢，冷空气南下，北风就渐渐的刮起，这个灰蒙蒙的天气呢是被彻底的清理，这是第三个变化。第四个变化，最后就是明天夜间，天空会彻底的转晴，也就是今天夜间开始。天空逐渐的就是转多云，到明天转阴，这个然后呢是有小雨，明天夜间呢是会彻底的转晴，这个天气变化太多了，我们画一下重点。 好好。 这个重点呢，一个是降雨，第二个是降温，第三个就是冷空气带来的风。 嗯。 这个降雨的话，出现时间是明天中午前后，维持时间很短，大部分地区的雨量很小，但是呢，局部地区可能会下湿地皮。这样的话就是如果我不带伞的话，碰到这个下大的一点地方的话，就是说还可能会下湿衣服，这样的话就是还要带上雨具以防万一。 是是， 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呢就是降温的问题，明天的最高气温预计是15度左右，比今天南郊观象台 21.8 度的最高气温要低6-7度。 七度啊，差不多。 六七度，将近七度。而且呢空气湿度大，就是明天的空气湿度大，光照差。感觉天气阴冷，要注意保暖。 嗯，咱该穿羽绒服就穿羽绒服吧。 羽绒服可能还不至于，但早晨如果 薄的薄的啊 啊，对，这个反正是穿厚点，这是有必要。 嗯， 关于这个冷空气带来的这个风的话，是预计明天傍晚以后，就是明天天黑以后，冷空气就进入北京了，北风呢渐渐的这个就刮起来了。到夜间，偏北阵风可以达到6级左右，这个山区以及这个城市的风口地区。阵风还会再明显一些，这样的话就要注意防范风的不利影响。 是， 这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的一个天气变化。那么明天之后的几天呢，是冷空气活动比较频繁，几乎说是这个气温呢、可以说是一蹶不振。 嗯， 本周内气温最低的时候是周五26号，最高气温是14度，最低气温夜间最低气温就降到3度了。那么下周气温最低的时候呢，就是周一和周二，最高气温是12到13度。 哟。 夜间的最低气温呢，就是1到3度这么个样子，这就是一个冬天的感觉了。 是是是，我这两天中午还看有这个男生啊，还穿个半袖呢，因为午后的温度还是挺高的，到下周还真不行了。 今天这个气温呢是最近这半个月以来最高的一天，就是21.8度南郊观象台。那么未来一段时间再出现这样高温的天气呢，就 很少， 很小很小了。 嗯。 另外就是26号和28号。这个风力还会更大一些，比明天晚上还要大。 这个26号中午前后和28号中午前后，这个偏北阵风是可以达到7级左右。这个天冷风大，就是明天呢，咱们这个下午会商以后呢，天气会商以后呢，就可能会发那个大风蓝色预警了。这样的话就是26号和28号这个天冷风大。重点就是要防风保暖了。 是的，是的，希望大家到时候也关注一下哈。 这是北京天气的一个变化。那么就全国天气来说的话，就是未来3天，天气的关键词呢是冷空气、大风、降温和雨雪天气。今后3天呢，南方依然是这个阴雨天气比较多，尤其是明天这个降雨范围比较大。当然呢，总的来讲还是小到中雨，雨量就是不是很大。而北方的降雨呢，则是主要出现在这个内蒙古的东部以及东北地区。降水的象态呢是有雨有雪，这个冷空气所带来的降温呢，波及范围还是比较广的。长江以北地区将出现大范围的降温，尤其是内蒙古的中西部，宁夏北部、陕西北部、山西大部，这个河北西北部等地的气温将普遍下降6到10度。内蒙古中东部的这个部分地区呢，就是最高气温甚至会降到0度以下。 哇， 最高气温就是内蒙的中部的部分地区， 那就是冬天了呀。 对对对，除了降温之外呢，就是还有降水方面的。降水这个区域呢，就是未来3天主要是西北地区、中东部、华北、黄淮、东北等地呢，就会自西向东有一次降水天气过程。不过就是华北、黄淮这一带的降水呢，是过程比较短，雨势也不强。但是呢，这个内蒙古的东北部，东北地区，这个中北部呢，就是东北地区的中北部将迎来这个雨夹雪或者雪的天气。其中呢，内蒙古的东北部和黑龙江的西北部的这个是有暴雪或者是大暴雪。 哇！ 东北地区的南部呢是中到大雨，也就是说，东北地区偏南一点的是下雨，偏北一点的是这个下雪，而且是有这个局部地区呢是有暴雪或者大暴雪。这样的话，就是降雪对旅游来说还是会影响到这个明显的影响到这个交通的问题。 是， 请大家是就重点加以注意吧。 没错 啊。 好的，谢谢郭工哈，非常详细的介绍。那明天降温又下雨，您也得多穿点，带上雨伞啊。 好嘞，谢谢。 好，谢谢郭工，再见。 好，再见。 好，稍后为您带来的是876路况信息。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大黄蜂变形， 人保车主派对开始了，快冲！现在到10月26日，百万好福利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北京人保财险，回复车主派对即可开奖。 我先去了，拜拜。 好，北京时间的17:37，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目前呢，受降气影响，西长安街西向东方向，东长安街东向西车行缓慢，后车请耐心等待。机场高速进京方向，机场的华谊桥到四元桥，出京方向左家庄桥到北高桥车流集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心城区的联络线方面，什刹海周边地安门外大街南北双方向，鼓楼东大街东西双方向，雍和宫周边雍和宫大街交道口南大街南北双方向，东四北大街的南向北方向。再来关注景山周边，西安门大街东西双方向，文津街五四大街东向西方向，景山西街北向南方向，南河沿大街的南向北方向。再来关注西单周边，西四南大街西单北大街府右街北向南方向，以及临近胡同东西双方向。以上的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我们再来聚焦一下东南五环，以大洋房桥为节点，化工桥到大洋房桥内环方向，亦庄桥到大洋房桥外环方向，京沪高速出行方向18里店桥到大洋房桥都是车流集中了。好了，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北京的十月是美丽的秋天，我和我的 homie 来到这里派对，这里福利令人兴奋无比，这里优惠令人圣诞喷张，千万的车主齐聚一方，同庆这盛大的 party。 人保直销 车险车主派对，洗车打蜡换滤芯，鲜花咖啡和美味，只要你想，全部拿回家。微信关注北京人保财险，回复车主派对即刻开奖。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吃看心情，喝看爱好，玩要态度，乐出逍遥。吃喝玩乐大搜索，引领年轻人的不羁生活哲学。FM 87.6，吃喝玩乐大搜索，只为等你一起出发。 北京时间的17:40了，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王威， 我是高磊， 我是京郊王王海春。 好，再次欢迎海春，刚才在利用广告时间， 嗯， 然后让春哥看了看， 是， 基本上答的都对， 是吧？ 嗯， 有一半不认识， 不是不是，还有一些是这样，就是。你比如说寻兰， 嗯， 这位朋友，因为他发的是拼音的嘛， 寻 兰这位朋友，您拍的是家里的这绿植， 哎呀， 那他当然不知道了， 我都不知道， 对对吧？然后包括啊刚发的这个 阿顺， 对呀， 这是什么呀？这是梅花吗？ 那我们只看叶子，您看您这树没叶子， 这叶子就像这个吊死鬼似的，你不觉得吗？ 反正 往下垂着， 反正就都黄了，都要掉下来。 对对对，没精打采。 所以春儿不知道。不过呢，编辑聪明 啊， 这真的就是现在这种软件的功能真的是强大呀。 好像手机上是不是就能？ 对，就是首先有一个有一个 app， 这个 app 就是类似于叫看图说话。 哦， 哎，当然他可能不叫这名字啊， 对。 然后比如说，啪，把这个给你拍下来， 嗯， 然后让他测试一下，然后他就能告诉你这叫什么，这叫什么， 真厉害， 嗯， 好像我记得之前是谁跟我说，大帅是跟我说过， 嗯， 微信上就有这功能，直接让扫一扫， 嗯， 他就能告诉你这是什么植物， 对呀， 啊， 就类似这个意思，是的， 就是这意思， 然后包括度娘。度娘也有这个功能， 哦，功能 对呀，啊，因为度娘在那个框的右边那不是有一个啊小照相机， 哦， 然后你就对着这图啪一拍，然后度娘就开始唰检索，哎，就出来了名字。 你看看， 包括这个还有另外一个功能，比如说，哦，在度娘的这个位置，然后比如说，啪， 嗯， 拍一下那个海春哥。拍完了以后，唰，他也识别，然后这个人的简历什么真的全出来了。 哇， 太危险了， 太厉害了！您这是透视眼呀，啊，您这是？ 对对，所以很厉害嘛，很厉害 啊！来来来，那我们抓紧时间继续。刚才我们在上节的时候，让春哥说了一下铁瓦斯。 对， 嗯，我一想铁瓦斯，就老想格瓦斯。 渴了吧？ 渴了，这是说了半个小时了，这是。 是是是，铁瓦斯。嗯，除了这个呢？ 除了这个，我觉得北京啊，这种山里头，尤其是村里头，有各种寺庙，特别特别的丰富多彩。我就是像，比如前几天我去了趟密云，密云那边呢也有很多寺庙。我去的是在那个曹家路那边，然后有一个二郎神庙。那里头首先一进去那个庙的话，有一棵1000多年的古柏树，号称是宋朝那所植。那肯定好多好多人，就得有5-6个人恨不得才能抱得过来。然后那里头有两，就那庙，二郎神庙里头有两个小庙，就分进去以后还有两间房，一间呢是二郎神和关羽，就是关公庙和二郎神，另一边呢是娘娘庙。就说这个呢，就是你要如果越北京啊越往郊区的深山里走，供娘娘庙的越多。 对， 而且娘娘庙其实不止一个。首先娘娘庙啊，一般情况说的娘娘庙就是说像那个妙峰山那个是那个碧霞元君， 也就是说泰山神的女儿叫碧霞元君，就是北方基本上都供她是比较多的。 哎，那怎么一说套娃娃都去妙峰山套娃娃呢？ 哎，所以说啊，就是说就是碧霞元君其实他是一个主位，但是旁边一定还有跟他辅助他的几位娘娘，这娘娘不是一个娘娘，是好几个娘娘。 哦， 而且他那个他里边的娘娘的个数就是人不太一样，基本上如果你要是有娘娘的，就肯定有两个，有几个，一个是送子娘娘，就是你说求子的一定会有送子娘娘，还有一个娘娘是眼光娘娘，这你能分得出来，这很好分，就是如果送子娘娘是怀里抱一个小孩，嗯，然后那个眼光娘娘是手里都捧着大眼珠子。 哦，就你得有眼光。 嗯，他说的这个眼光不是说你看，就是说这个见识的眼光，是真的你的眼睛的好坏的那个，就是你他能治疗你的眼疾啊，就跟你眼睛相关的一些病啊。 哦，明白明白明白。 我觉得是这样，因为在过去深山区里头肯定没电灯嘛，全是煤油灯啊什么之类的，可能眼睛相对来说损害会比较大。 对，得青光眼的肯定多。就是灯光暗嘛， 是 就看东西看不清楚，你知道吗？ 啊，所以说这个眼光娘娘和送子娘娘是一定有的。 哦， 但是往往是三个到四个，如果再多还有一个是催生婆婆或者叫催生娘娘。 哦， 就说你怀了孕了，你怀上了，但是在过去医疗条件很次很差的情况下，其实接生是一个重中之重。 对， 就是你有了，但是你还得能安安全全生下来。 对，鬼门关呢，这是。 对，所以说他一定还会有一个催生娘娘。 对，所以很多人都说嘛，这个就是咱们先摒弃说封建迷信啊， 嗯， 它是有一定祈福的作用。 对，它就是祈福。 对对对对， 所以说就是还有一个就是一般情况下就保证肯定有这仨，但是如果有时候还有第四个的时候，还会有一个娘娘，是叫天花娘娘。 这是干嘛使的呀？ 就是你看， 啊，跟病没有关系吧？ 有关系 啊，真是呀， 真就是因为在过去的那个年代。连清朝皇帝都有这种可能， 啊，对，都得过， 对，所以说这个天花在过去民间的话是非常非常重的一个事儿， 就得了就基本上好不了了， 对，一定是这样。所以说天花娘娘在过去还是比较常见的，就是他，所以那个天花娘娘也一定会有，而且你看那佛像能看得出来，要不然手里捧一花篮，要不然就在他那发簪上会有几个小的花插在那个发髻上，所以你能看出来这是天花娘娘。但是不是每个庙里都会有天花娘娘的，这我认为呢，可能是因为现在大家都种了这些疫苗或者什么牛痘这些，就不得了，可能所以呢，可能没有以前那么需求那么旺盛。 对， 所以说呢，就是前三个基本上都会有，然后但是有的会有第四个天花娘娘。 对对对， 嗯， 好，一说到这个，我们现在要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了，因为没两天了啊。从今天开始一直到10月26号，人保车主派对火热开启，吃喝玩乐全面覆盖。吃呢就是给咱们提供自助餐和下午茶的福利，喝呢就是有送上门的热乎乎的咖啡福利，还有玩，不管您是国内自驾出境跟团，就连签证和驾照的翻译件的福利都已经准备好了，就看您需要哪个啊。还有乐，只要您参与进来您就偷着乐吧。当然了，重点得跟大家说一下怎么参与这个活动。 是， 参与的方法呢就是这样，在微信当中关注北京人保财险，回复车主派对就能进入到活动当中，每天都有不同的福利提供，记住啊，就到10月26号。所以在我们车玩乐大搜索我们自己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今天也有这篇文章的推送。 哦， 也就是说，哎呀呀，那我怎么关注啊？我不知道，没关系，您就点这篇文章就可以自动链接到北京人保当中了。 而且除了这个福利之外啊，10月26号这个福利，哎，其实还有一个福利，我得问问伟哥，您家用净水器了吗？您知道一台净水器多少钱？ 拆了， 猜猜吧。 反正几千块钱肯定有。 是是，我告诉您，原价2680的净水器能免费领，您信不信？这就是现在人保车主派对的重磅活动，原价2680元的净水器，在手机上参与转盘抽奖，没准您就能免费领回家。没领到的也不能让您空着手啊，还有免费的咖啡券、免费的停车券、洗车、租车、出境游等一系列的优惠，通通都在抢。每天呢还要整点秒杀，因为这个时间关系呢，我就 就不在节目当中多说了哈，告诉您参与这个方式，就是微信您可以关注北京人保财险，回复车主派对这四个字儿，就能进入到活动的页面，不花钱，优惠福利免费领，有多实在啊，您赶快进去瞅瞅吧。 欢迎来到人保直销车险车主派对，下面有请主持人易小宝闪亮登场。 哟哟，十月车主大派对，金奖福利拍过瘾，洗车保养防冻液，旅行体检净水器，国际驾照翻译件，共享汽车驾驶券，还有更多的惊喜等待你来大联欢。微信关注北京人保财险，回复车主派对即可加入抢货大军，百万好福利千万别错过。4001234567，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直播。 其实真的得用好我们吃喝玩乐大搜索，我们自己这个所谓我们自己的官微啊，微信平台，因为我们在这里头会推送好多，那真的跟福利是有关系 啊，当然了， 因为今天除了在我们的推送当中有人保的这个活动，这您可以直接点完看它的介绍，因为比我们说的这个要更详细，同时直接可以链接到那边。真的，我昨天我因为我本身也是人保客户嘛，然后我轮盘抽了一下， 抽了啥了？ 免费洗车一次。 哎呀，不错，我告诉你现在洗车人工费可贵了，都100起 啊。真的吗？ 嗯， 哎呀天哪，哎，那我这值了， 值了值了，我告诉你， 是是是 啊。 而且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今天在推送当中还有一篇推送，我觉得也特别好，那真是我们小编那个呕心给大家搜集的，这些就都是那些所谓的小馆子小门脸， 哦，苍蝇馆 啊，是是是，而且最便宜的有的6块 啊， 就可以吃一碗很有特色的东西，还有10块的， 嘿， 然后均价还有50多的60多的啊，吃拉面的这啊都有，而且这些小馆子就隐藏在东西南北城当中。 您瞅着就在我们身边，我们就没发现。 是的，是的。所以今天上节目之前，我还特意认真的看了看，比如说有什么慈云寺啊，然后有什么天桥的呀，然后还有反正就哎都有东南西北这，我还说天哪，我说这身边还居然有这么多还可以吃的小馆子， 不知道啊， 而且尖儿尖儿都排大队， 对， 啊，特别的火。 紫云寺呢特别好，因为什么呢？因为紫云寺那儿特堵，您干脆到那，您提前啊就把车停好了，或者是因为我们有朋友天天坐公交车经过那儿，这桥底下，哎呦，每次啊就堵一个小时，他每次都堵的实在不行了，自己下车，然后跟司机说：“您开个门吧，我们溜达回去。”我溜达都回去了，堵在那儿都不动，干脆就去这个苍蝇小馆吃吃，多好呀！ 那是一小串店，然后另外还有我们曾经介绍过的那个老张拉面。那个是在朝阳大悦城，它斜对面呢，一大片的停车场，路面的停车场就在门口那儿。我永远觉得那地儿是一个收停车费的地儿，但是人那是老张拉面，就是后半夜的时候，全都是开着蓝宝坚尼呀、啊，什么这样去， 哎呦， 就我是骑着 offer 去。 我杨好洋气个 offer， 哎呀， 真的就到那儿那个，哇，排着队就为吃那个老张拉面，而且很便宜，而且白天基本不怎么开，人都后半夜干这活，到天快亮的时候收了， 收了， 是， 哎，有点意思。就跟我南京的朋友就跟我说，说维哥，那个下次你要到南京来，我请你吃我们这边的那个炒饭当中的爱马仕。 呵。 哎呦我天哪， 那里边也得什么呀？ 对呀、啊、我是那我一定得吃。你知道其实是什么？ 什么？ 肥肠炒饭。 哦， 哎呀， 就是一碗肥肠， 那得好这口的人。 对对对、哇，就里头就拿着加肥肠啊什么，就哎呦很丰富，炒那么一碗饭，然后说也是就后半夜开、白天都没有、而且是一大爷在那儿说专门做这做都小20年了、说我哥们儿给我拍照片，10辆蓝宝坚尼停着， 就等这一碗饭， 吃这碗饭。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再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老哥，你家装修还有功夫下棋呀？ 我找了一号新家，全包全配精装，就等着拎包入住呢。 靠谱吗？很贵吧？都有啥？ 999一平，设计施工，大牌主材，厨房卫浴，全屋16件家具都配齐，还有家电供你选，啥都不操心，有的是功夫跟你唠。 靠谱不贵呀？ 一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400-876-4888，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吃喝任嘴领路，玩乐由心前行。我们的目标是掏空景点，赏心悦目，扫荡城市，随处为家。从南嗨到北，从西笑到东，吃喝玩乐大搜索，造出自我。 北京时间的18:05，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直播，我是王维。 哎，我是高磊。 我是京郊王王海春。 欢迎欢迎春哥。 嗯， 当然了，大家有关于赏秋赏红叶啊，包括啊，希望春哥给介绍一下哪儿哪儿好玩，其实您都可以把问题发上来，因为正好他在嘛， 嗯， 可以让他把问题就当面回答了。 对， 刚才在放广告的时候，饿得我又出去，啊，看了一下图，妄图止饿了一下， 那不更饿吗？看那个， 是是是， 对呀， 啊，15家传说中的小破馆。 就是今天咱微信推送的，是不 是？ 是 是，我又看了一遍，哇，真的！ 除了慈云寺还有哪儿啊？ 饿死我！ 哎呦天哪！咱先回答一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吧，咱转移一下注意力哈。笑晨就问，请教春哥，下周呢准备带公司大约15个人去赏秋，长玉城那边的彩叶怎么样啊？ 我觉得长玉城那边不错，但是它不是完全的这种说红黄炉的这种彩叶，它是什么？那边例如有很多的海棠树，古海棠树，这时候它的海棠果结出来，那个红的那海棠果特别漂亮，满树的红色海棠果。 嗯， 再有呢，还有一些那个就是只是一种红，它是应该说彩叶，有枫树也有，然后黄的杨树也有，而且它那个地方呢，我就不止自然风光啊，它有自己小水库，从去年还是前年还修了木栈道，你可以在木栈上绕着湖来走，那个景色都很漂亮，而且那个村里头，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历史的一个可以回顾，嗯，因为什么叫长玉城？其实，在昌平和门头沟这一带应该是边关三城，长玉城是其一，但是还有一个是白杨城，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是镇边城，这个三个呢是犄角之势，因为它翻过山以后就是河北的那个就是怀来这个方向就能看到关宁水库，应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边关之地，你可以去，现在还为止还留着就这个残城还在，长玉城的残城，而且长玉城的残城是两个分新城和旧城，如果你要去了以后跟当地的农民聊聊，他给你讲好多好多关于这儿的故事，而这里头呢也有很多的寺庙，其实过去在北方这些村里头几乎村村都会有寺庙，这个里头呢如果最好的一个保存最完整的是一个叫永兴寺的寺庙，这个呢寺庙里头有一个最大特点是号称在北京现在还活着的古戏台，唯一活着的古戏台。 什么叫活着？就是现在还演出呗。 对，就是常年就没断过，一直在演戏。就是在这寺庙里有那个戏台，你可以看它里边还有自己的那个戏箱，里头有些戏服什么之类的。而且你要愿意的话，花点钱，你可以请当地的村民就给你来唱一出，随时可以。而且它后面的话，你如果愿意看的话，它里头还有个娘娘庙啊，那庙里头塑像没了，但是还有一些壁画残存的壁画。就是有这种娘娘的壁画，你可以去看看， 就是在这里头。而且还有一个，它这个小庙有一个特别小的小庙，很怪，叫真王庙。是这个真呢，但是有人说是认真的真，有人说是崇祯的真，就是那个皇帝那个崇祯的真王庙啊。如果你要想探访一下，你可以去了解一下，就小寺庙。 这些也都是不收费的吧？应该都 所有的这些都是不收费的，除非你要唱戏。但如果要例如你赶上春节或者什么之类的，人家就正常唱，那你可以免费看，还可以。 就说不定那时候人有急。 他不是急，就是有重大节假日的时候，他们就会，尤其是冬天春节的时候，他就会唱戏，你就可以跟着听了就可以。 啊，都是自己的村民唱吗？还是说专门有这样 村民 队伍？ 就是当地村民，他们就自娱自乐， 嘿， 就可以感受这个。 哎，真的挺有意思的。包括前两天看您朋友圈里发的那个水库的那是这儿吗？ 前几天吧，应该肯定不是，因为最近我还真没去过那儿。 哦，没去长峪村。 嗯，对，没去。 那您发那水库那，后来我还给您回复，我说哟，我说这水库那水还挺大的嘿。 哎呀，发哪儿了？忘了，发的太多了。 哦，没关系。 哦，你那个不是。那个我发的那个是斋堂水库 啊，那 门头沟那个 斋 堂、 哦、 斋堂水库、 哦、方向了。 对，如果门头沟那个斋堂，其实你看听这名儿，你就能知道这地儿斋堂是跟寺庙有关系的。 有关系， 嘿，这所有这些地儿怎么跟寺庙都有关系？ 过去没说没说，村村一定都会有寺庙的。最多的，你看在北方地区，我觉得有两种，一种是因为北方地少，尤其是山区里头，就靠天吃饭。龙王庙特别特别多，再有一个是关帝庙特别多，啊，你得讲信义讲这个的关帝庙还特别多，再有一个就是可能关帝庙，就相对来说就是村里头基本上这三个庙会比较多，但是其实还有，例如人死了以后先去哪儿，就是五道庙，啊，会有五道庙，就这些地方，还有火神庙。啊，还有像那个在那个门头沟那地儿，因为人专门挖窑嘛，挖煤嘛，还有窑神庙。就是类似这种地儿，就是郊区都特别特别多，而且你要去了以后，其实都特别好玩还，甚至里头有好多像上次讲的专门讲壁画的， 是 里头也都残存的那些都有意思的。 对，就您看，您一来，我们有听众像那冬天来了什么的，人都发了好多的照片，就是您上次说的那些地儿，人都去了，专门拿那大单反的镜头、 哦、 啊，然后人家把那个壁画拍下来，栩栩如生， 是 挺有意思的。 对，如果要是像你要关帝庙那残存那壁画。就是每幅壁画它其实都有故事，就是咱们过去看三国演义或者什么的那些啊，例如三顾茅庐啊，例如辕门画戟射戟啊，反正类似这种都你看完了以后你再跟书上对照，你再看那形象，我觉得特别好玩这些东西。 哎，刚才您正好说到的是门头沟是吧？ 嗯， 这边还有一个问门头沟问题的呢，咱顺道也问了吧。龙宇就想问问春儿哥说，五个女孩过生日就想去门头沟方向，晚上呢想吃滩羊铺子，想问问您给推荐推荐线路，风景好，少爬点山啊，姑娘嘛就别太累了，谢谢春儿哥。啊， 门头沟的话，他吃滩羊我不太清楚啊，因为门头沟这条线上我没发现有吃滩羊的。但是你可以例如，如果要是最近的看红叶的，一定是妙峰山。 是 啊，看红叶那一块呢，它最有特点的一个菜就是跟它，因为它那有玫瑰园嘛，有玫瑰饼、玫瑰蜜，就是跟玫瑰花相关的，甚至还有炸玫瑰花啊，就吃玫瑰。再有一个是在妙峰山站底下有一个餐厅，是专门吃。核桃宴呢，就跟核桃有相关的，它那核桃带壳，然后做出来以后特别软，就那壳一掰就下来，然后里头核桃挺好吃。然后再其他的话，你说特色的，像斋堂那边，有一家我叫大伟餐厅，叫什么来着？挨着那斋堂镇里边最老的那古槐树边上，就那家小店。 不、哦，哥，可以这样啊，滩羊的就让他直接去西边那个滩羊铺子吃就行了。 那去完了以后再往那边走、 哎、对对，您就跟他说门头沟那边比如说风景还不错的，少爬山的地儿。 少爬山，门头沟啊，它其实就是一条 沟， 对，一条沿着永定河走，两边全是山。但是说不爬山，例如那边有个叫沿河城的，这个还是那种古城，也是明代的一个戍边的一个古城，你可以不用。然后那儿呢，如果年轻的女孩可以有一种比较刺激的项目，首先那儿有农家院住肯定没问题啊。然后那边有一个比较刺激的，应该叫 你叫 ATV、UTV 的那种全地形越野车， 四轮的那种， 四轮的 啊， 然后不走寻常路，在那边幽州，他那个离那个幽州那个古道很近，但是也不走幽州古道，幽州已经挺刺激的了，但是不走那条道，还有一条山谷里头纯是碎石路，一直能开上去，能开半天， 火， 特别的刺激。要如果年轻女儿，那其实那个全地形越野车很安全啊，很安全的， 对，很稳，我 很稳， 我在塞班开过。啊，就是自己一人一辆车，一人一辆车，姑娘也特别的这猛，全是都是自己开，也不要那个人家当地的工作人员，其实是可以陪着开的。我们呢，因为塞班嘛，这不就是沙滩嘛，也有山，我们就在这个沙滩和山上穿呀穿呀，大概一个半小时，等到最后给了我们一个惊喜，我们就是经过那些山林啊等等等等，觉得好辛苦的时候，突然开到终点，豁然开朗，是一片特别美的海。就映衬在我们的面前，这就是重点，您就到点了，哎呀，下来玩玩水，拍拍照，哎呦，姑娘们可开心了。 天哪，那咱们理解是不一样的 啊， 就我也开这个全地形车啊， 嗯， 然后我是去菲律宾， 嗯， 然后那真是刺激，然后我们一队，当然我们这一队人大家都认识啊，然后开的时候进他的森林， 嗯， 然后森林正好前两天刚下完雨， 哦， 真的地倍儿泥泞， 哦， 我们每个人都穿一跨栏背心，穿一大裤衩子，然后人家还说呢，说维子那个你穿夹脚拖鞋不太行， 哦， 我还专门为这个换了双鞋，哇，天哪，太刺激了。然后他们还说那个你开的好，你在最后一个，我说我头一次开，我开最后一个，他说没事放心吧，最后一个真的，就是有一些那个地呀，啊，因为泥泞嘛， 嗯， 你不知道它有多深，然后当这个车都倾斜到一定程度，你真的害怕 哦。 然后那你在这儿一直给油啊什么这那的往前走，走着走着突然一抬头，哎，前面六辆车没了，然后这时候发现，嗯，三条岔路， 我的天啊， 我到底往哪边走， 怎么办呀？ 哎，真的好害怕的，而且是在森林里头， 是， 我的天哪， 那太刺激了，这次 是是是，开了一多钟头， 所以我说这个呢倒是挺好，他在峡谷里开没岔路，就只能一直往前，然后但是你加大马力以后，那个你满地的碎石子就是都是天然的，它会卷起来。撞到车底的那种声音极刺激， 哦， 啊，而且的话就是咱们开车有时候讲什么一线天，这个就是全地形走的那个，到处都是一线天， 嗯， 而且走不了两路就你觉得前面就断路了，但实际上都可以拐一拐回去，哎，豁然开朗，大家改走一会儿又没路了，然后又豁然开朗，那种感觉总是曲径通幽的那种感觉，特别刺激，而且它还有一段涉水路， 嗯， 因为这种车不怕，相对来说不怕，那你可以往那边走，那种感觉在水里头走的，那开那种刺激那种感觉，特别好。就是你年轻人肯定都特喜欢这种， 喜欢喜欢， 嗯， 多好啊！正好姑娘们说了啊，人家过生日 是 啊，正好去这么一个地儿，然后晚上你们再去吃太阳铺子，一点的问题都没有， 嗯， 特别好， 嗯， 啊。 得嘞，欢迎大家呢，可以有任何的问题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另外呢，还得跟大家来汇报一事儿哈，11月2号北京范儿朝我听北京电台2019广告资源推介会呢将如约而至，到时候郭伟、佳佳等18位著名主持人将变身推介人，通过精彩创新的舞台去形式，充分的展现北京电台的传播影响力和商业价值。推介会呢采取开放式的报名方式，欢迎相关领域的听众朋友们呢积极参与。欲了解更多北京电台广告资源推介会的详情，您可以关注北京电台 RBC 微信公众号，回复广告二字，您就可以参与其中了。咱们接下来进段广告。 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您的车主权益来了，来了。 现在办理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可享积分换油、优惠洗车、道路救援等基本权益，更可享平安车险零利息、零手续费、零首付、30分期优惠。 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一张您和爱车都会心动的信用卡。 更多精彩内容，详见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网站。 老哥，你家装修还有功夫下棋呀？ 我找了一号新家，全包全配精装，就等着拎包入住呢。 靠谱吗？很贵吧？都有啥？ 999一平，设计施工，大 牌主材，厨房卫浴，全屋十六件家具都配齐，还有家电供你选，啥都不操心，有的是功夫跟你唠。 靠谱不贵呀、啊！ 一号新家，新体验再装修，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400-876-4888，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吃喝玩乐大搜索，一口一口吃掉拥堵。 当然在此呢也要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比如说英子，英子也说了门头沟那边什么地方可以吃到好吃的，包括呢还有一位朋友叫呼俺雷锋啊，我相信您一定是一个热心肠的人，因为他呢在这儿说了，哎，给大家推荐一个地儿，大安山看红叶也不错，而且呢他也把他去大安山啊去看红叶的照片也发上来了，非常漂亮， 对， 非常的美， 挺好挺好、嗯、 大安山那边其实也是可以有寻求刺激的。 什么呀？ 那周 真的 大安山那边有一个号称天下第一坡的地儿、 啊、 天下第一坡，你想想吧， 多陡啊！ 就您说那个专门坐人家开那车一直爬坡爬到山顶的那个是吗？ 对，你可以自己啊，相对来说它有几个，首先它有自己盘山路，就是过去村民的一些路你可以开，只要你的自己认为盘山没问题，你自己开一开车直接上去，但是很刺激。它我说天下第一坡是专门的那种赛道，就不是正常走的路，是那只能坐他那的那种车身上，你的车上不了的。你如有你往上还好，如果你往下下的话，你是看不见底下你自己的路的， 啊、 你只能看车头、哦，那种刺激感。 这太吓人了，这个 非常非常刺激。所以那条路上确实红叶也很多，但是我其实更喜欢那条路的春天的时候，那边有 野花都开了吗？ 有一种野花， 嗯。 就北京有一种相对来说比较特有，就以原来以为是北京特有的一种植物，但实际上后来发现挨着河北呢，因为它离这河北很近，那边也会有，叫崖壁三仙之一的，嗯，就是这种花要开起来以后，那种是有点就花瓣有点红，有点粉，然后大部分是纯白的，叫气叶铁线莲，这种植物只能长在石灰岩上，而且必须是长在峭壁上。你就说你，而且一开就是一片，那花开起来特别大，特别漂亮。北京特有植物应该算是，非常值得去。就在去那条路，大安山那条路上有一个拐弯的，有一个部队大院的一个对面的悬崖上，一大片，特别漂亮。 嗯， 如果喜欢这种的，我觉得值得去看看去。 美。 嗯，但是你得学会当壁虎，你得爬上去。 哎，您说的这个地儿在也是在西边吗？ 西应该西偏南一点，大安山嘛，那个方向。 大安山是吧？ 对，房山那边。 好好好，嗯 ，DJ 啊，您就啊找一下全地形，是叫什么全地形？ 全地形越野车 啊，越野 啊。刚才说的就这两个地儿都有这种车，都有这种车型，一个是房山，一个是门头沟。这一个是在那个沿河城房山门头沟的沿河城，一个是在那个房山的大安山。 哦，好吧，这俩地儿都有是吧？ 对。 DJ 这位朋友就问呢，就想去踩踩点儿，看看够不够刺激。但是我觉得这要开起来，这比开那个 ATV 还狠，是不是？都看不见路，哪敢踩油啊？那我倒一马平川，我狠踩他就能走啊。 不踩油不行啊，你上坡不踩油就下去了。 对呀、 啊。对，尤其是那个天上的一坡，你往上走的时候，你一点不能松，松真是有可能会翻，你就必须一猛的上去。 我的天、啊， 真的好刺激，真的。 那我这车技还是算了。哎，您开过去吗？您上去了吗？ 没有 开车。 人家说了，你要第一次最好是人家跟着、 哦、 啊，我就是人家当司机，我坐旁边上去的。 哇、哦，那也够刺激。 是啊，就下来，就你说上去的时候，我觉得那种刺激；下来的时候，我主要看不见底下路，那心里哭了，也冲了那是。 下次哎，咱们节目组一块儿，然后 谁开呀、啊？关键 不，就人说头一次来、 哦、 都 人家开，人家开。 头一辆车你跟小熊坐。 那我能坐后排吗，哥？别让我坐副驾驶，我这心脏受不了。地南天爱说呢，向东的朋友们，尤其是现在开车骑车的朋友，可以抬头看一眼，今儿的月亮是又大又圆， 嗯， 天儿好啊，晴天呀、啊，就刮了点风给吹干净了，是吧？ 是 啊， 失去 Jessica 的妈妈啊 ，Jessica 的妈妈，她就说了，哎，刚才春哥说的那个斋堂水库那儿能钓鱼吗？ 现在其实如果是按 规定的话，所有的无论是水库也好，还是那种原生的这个河道也好，其实都不允许钓鱼的。而且呢，我觉得是您就这段可以说到另外一件事，就是说北京其实原生鱼啊，就是以所谓的过去的小杂鱼什么的，其实都是非常非常珍贵的。最早的话，北京应该有70多种，但是说现在调研以后，可能也就将将一半了，剩下一半几乎都没了， 灭绝了， 都灭绝了。 哎呦， 所以我是认为啊，钓鱼什么的，咱们还是去鱼塘钓得了。 嗯、 虽然这野生鱼什么的也有，我觉得还让它保存一些吧。 嗯嗯嗯。哎，那说的这个野生鱼，比如说我们去哪儿还有机会？当然我们不是去钓，我们就是去看，嗯、我们去长见识去。哪儿还有啊？比较集中的， 我觉得有些地儿啊，就例如像有一个也算是北京相对来说比较特有的，就相对少一点的，一种叫中华九刺鱼的，是在例如怀柔那边，怀九河、怀沙河都能看得到，而且包括咱们小时候说的那种火镰片子， 嗯、 说实际上它叫庞皮，这种庞皮是火镰片子，其实也有好多不同的品种，而且它的颜色、体色，等它如果真是它想在发情期的时候特别漂亮、特别好看， 嗯、 还有包括圆尾斗鱼，以前我一直认为是观赏鱼，人工繁殖，其实野生鱼北京也有，啊，这些呢你都可以观察，但是我觉得一定要放生。然后再有一个地儿，如果你真的特别喜欢看，有一个非常权威的地儿， 嗯， 也博物馆，可能大家很少有人知道，在北京有一个原生鱼的博物馆，野生鱼的， 在哪儿啊？ 在延庆。就是这个地儿呢，其实也很，但大家可能一般都不注意。就是你去延庆县城，肯定下了高速以后一直向北就到县城了。在你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快到县城的时候，在你的左手，也就是路西，有一个原生鱼博物馆，但它只有周，就是如果像这季节，有可能已经那个，它只有在五六七就那几天天热的时候，它会对吧？ 有可能，有可能。 好嘞好嘞，那大家伙儿还有任何的咱们关于这个秋游的问题，都可以关注发信息到 CHWL876。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本节目由一好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再装修就找一好新家。 老哥，你家装修还有功夫下棋呀？ 我找了一号新家，全包全配精装，就等着拎包入住呢。 靠谱吗？很贵吧？都有啥？ 999一平，设计施工，大牌主材，厨房卫浴，全屋16件家具都配齐，还有家电供你选，啥都不操心，有的是功夫跟你唠。 靠谱不贵呀？ 一号新家，新体验再装修，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400-876-4888，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官宣，公主邮轮春节超人气航线，带你玩转东南亚，探索澳大利亚、新西兰。关注公主邮轮微信公众号，赢取免费船票，全家一起海上过大年。 格力电器全国工厂巡展，11月3日至4日，工厂价直销，旧机换新，更有多重惊喜。详询格力专卖店4008-365-315。 荣耀西单，温暖同行。西单商场羊绒节开幕了，千款羊绒服装任你选，万件羊绒商品优惠中，买时尚羊绒就到西单商场。 即刻探享纯正美式进口大七座 SUV 新福特探险者，2成超低首付，并优享零购置税及金融零利率方案，详情请洽当地经销商。福特，

你说现在个人账户盗刷诈骗这么多，怎么防范啊？ 你把账户锁上不就完了吗？ 锁上我自己还怎么用啊？ 工商银行现在推出了工银智能卫士功能，把不常去的外省市国外啊这些都锁上就踏实多了，在工行网上银行或手机银行 APP 里就能开启。 这个功能好啊，我现在就弄，还有夜间锁。 是啊，省得你们半夜失眠忍不住网购败家。详询工行营业网点。 欢迎进入吃喝玩乐大搜索。 啊，我喊影流波。 北京时间的18:34，这个声音就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转瞬之间都已经到了最后一节了。哎，我是王维。 哦耶，我是高磊。 我是京郊王王海春。 哥你饿吗？ 饿，对您说的。 哎，我这要您也看会儿图。 哎呦哥， 望图止饿啊。 哎，我就刚才看了那15家小店，就是慈云寺那家。 哎，怎么样？看完了 特别好，你知道吗？ 看完了管饱吗？ 不管饱，越看越饿。他们家还有我特别爱吃那田螺，他们家田螺首推，还有那个烤串小脏串特别香。 是不是便宜吧？ 便宜，人均才60块钱。 你看， 哎呦，咱先走吧。 别咱 坚持会儿 正事儿啊。不过呢，在此呢还要跟大家说一个我们台里自己组织的活动啊。 是 11月2号北京范儿朝我听北京电台2019年广告资源推介会将如约而至。那届时呢，我们北京广播电台的很多的您耳熟能详的一些主持人都会变身为推介人。嗯，比如说像郭伟啊，佳佳呀，咱们这边比如说像大帅呀。 嗯嗯 啊，有吗？ 不知道呀。 比如，但他至少知道，比如说像小胖啊， 哦， 啊，像熊丽呀，啊，然后像945的 DT 呀，啊， 哦， 啊，然后包括老白、白杰呀，啊， 是是是， 等等，他们都会到现场变成推介人，哦，通过精彩创新的舞台剧的形式，充分的展现北京电台传播影响力和商业价值。那推介会呢，采取了开放式的报名，欢迎相关领域的听众朋友们能够积极参与。那据了解呢，就是如果您要是说，哎，那怎么参与啊？您可以到我们北京电台 RBC 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回复广告这两个字， 嗯， 啊，那上面可能有详细的一些介绍，然后有可能，哎，一抽取您就可以参与了。啊， 是是是，您记好了，时间是11月2号啊。来，我们先回答一个朋友的问题吧。袁就问了，想知道喇叭沟门景区要去那儿玩的话，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呀，春哥？ 喇叭沟门呢，首先路上比较远，你要开车过去得将近可能得3个小时。而且呢，这个你肯定是走110国道，这国道沿途反正测速的特别多，你得千万小心，甚至有一个50的测速，千万注意出隧道有一个位置。然后在那边如果要景区里头的话，它如果要是买门票进去的那个喇叭沟门原始森林那个公园，它其实是3个景区，还有一个叫龙潭景区，还有一个是冰瀑，千年冰瀑冰川的那么一个景区。你要把三个都转完，我觉得得起码得2天，最少2天。 哇，这么大。 这里边挺大的，这里边走来走去，但是你肯定得住附近，那边像有个叫闲云山房的，住宿还算比较不错。如果你要想图便宜，那边农家院沿途都非常多。 嗯， 然后还有一种的话，我是认为，还有不花钱的。 嗯， 特别好。 景色也都非常不错。 哪儿啊？ 就是从那个喇叭沟门口算的话，你其实就往它的西南方向还有一条路，就接着往那边走，这条沿途景色就特别特别的美。而且上次我也提到过，就是有一个北京最最神秘的干湿地就在那条路上。 哦， 啊，而且的话你再往下走的话，像那边的话有一个7000盆景区，以前也提过好几次。 嗯， 这个里边修的栈道小亭子也都修的挺好，而且也都是免费的。然后这条路上也很美，就是你看你想寻求那种正规的，那你就去喇叭沟门原始森林公园景区里头。如果寻野趣，你就可以沿途都很漂亮。而且这个季节就是我认为北京啊，就是彩叶的层次感最好的就是喇叭沟门了。 嗯， 应该是 我们的听众那个狮子王啊，因为他名字叫 Simba， 对 啊，他就说了，上周刚去了， 路上开车小仨小时，那跟春哥刚才说的差不多，别去了，就剩下树干了。然后看来就是啊， 对， 那边冷得快， 对，因为相对海拔比较高嘛，因为紧挨着河北省了，然后稍微有点凉，一夜就基本上就没了。 而且人也说了，那边真的好冷。 对，晚上确实是挺冷，但是那边好多的话，首先他们就都可以烧火炕的，而且现在的所谓的民宿或什么的，往往都会加地暖。 哦， 啊，还好还好。 哎，那您说像这地儿冬天有人去玩吗？要去的话，玩什么呀？ 我是认为一年四季都有的玩。 哦， 包括冬天，我特别喜欢，就刚才提的那金钱盆，我冬天也特别爱去。 为什么呀？ 为什么？真是你是就是走冰去，厚达可能两三米的冰，就是如果尤其是冬天去的时候，那个冰没有风沙尘暴的话， 车能从上头过是吗？ 我过不行，你开不上去。但是那种深蓝色，就那冰是深蓝色的冰，整个山谷里铺满了。 天呀！ 你而且两三米厚， 好漂亮 啊，非常的漂亮，而且绝对没人，一个人都没有。 想起冰雪女王了。 而且那时候的话，就是没有整个山谷里或者是整个那一片的话都没什么游人，就你自己去，非常的美。真是我是挺喜欢冬天去，往往人家都说冬天没什么可看的了，但是我觉着冬天有自然有冬天的美。而且冬天的话，你这树叶都没了以后，就这种山的形状就是形式，包括如果有一些古建或者古长城什么的，它会更漂亮。我是挺喜欢冬天去的， 还不一样， 对，不一样。 虽然说看起来有点萧瑟的感觉，但是说你看那儿的那个东西跟其他的三个季节是不一样， 对， 尤其是刚才您说的那个深蓝色的冰的那种感觉， 对，它就是冰谷，整个这个山谷它铺满了，因为像你要夏天的话，它就是中间那条小溪，但是冬天的话，它是一层一层往上结冰的，直到把这个山谷铺满， 哦， 那种感觉，你往上走很刺激。 对，其实我之前只听说过要去桃源仙谷有一个冰瀑，是吧？ 是， 就是到那儿去爬那个冰瀑。但其他地儿玩冰的好像是挺少的。 而且这个冰瀑，所谓的冰瀑，往往可能后来人为的东西会比较多，这种天然的相对来会少一些，而且能面积那么宽的，冰面走起来不多。其实北京也有好多人，就老话讲那叫，走白冰去百病，其实就是山里头，过去村里头就有这个走白冰，就是走冰的这种概念，它也是一种起伏的形式。很多的河道，例如像云能河那边有好多那个冰，就是好多人就是冬天的话，就专门特意买冰爪，就是专门鞋上其实往上一套就行，专门去走冰去，也是一种不一样的感受。 好。谢谢学会忍耐，他就说了，他说今天去了长楹公园，那儿的银杏叶子也挺漂亮的。是的，都能想得出来。包括在东部地区，我老跟家里人一块去的叫东郊湿地公园，它正好是在通顺路上，通州到顺义那条路上，也不要门票，而且没什么人，嚯，硕大，而且那儿的比如说植被啊，包括水系啊，反正修的还很好。 现在北京其实沿着我觉得五环左右吧，就是修了很多特别漂亮的郊野公园，人又少，这种它而且它的采这叶子呢，它一定是匹配的，不是很单一的，它会原来有设计层次的，所以这种地方也都挺好。如果你要是带着老人又不想跑太远，就完全可以去郊野公园看看，就挺好。 对对对，而且还不要门票， 对 吧？ 对，没错。 您时间多的话，您就可以待一天，对吧？带点吃的什么的。您要时间短的话，半天也行。 是， 好，谢谢狮子王啊。他怕咱们不信，因为他不是说他去喇叭沟门了吗？说那儿基本上都剩秃山了，啊，人家发了好多在那儿的照片，我们看了一下，您说的全对， 秋风扫落叶呀， 是的，是的，那俨然已经是那个冬天的场景了， 对，全秃了，真是， 是的，是的，是的。 哎呀，得嘞，欢迎大家呢，有任何的问题您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咱们再进段广告。 这么多基金怎么选啊？ 工行 AI 指数服务功能已正式上线，你不知道吗？工行 AI 指数为个人投资者提供直接投资中证工银财富基金指数的便捷工具，解决了客户选基难、投资时机把握难的困难。点击一键投资即可完成对相关指数的跟踪投资，轻松完成资产配置，方便又好用。 投资就是如此智能。 入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详询工行网站或95588。 对不起，我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你；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糯软滑；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 错了。 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来，我们先来看看豆豆爸的问题。不知道您还在听我们的直播吗？他说能不能让春哥给我们出一个规划。他说呢，我就想那个到山里度个周末，周五出发，周日回。组团的人员呢是父母、爱人还有两个孩子。那孩子一个是5岁，还有一个是1岁。说我们呢是在顺义这边。 如果顺义这边，那我觉得可能相对来说往东往北可能更方便一些。他要住2晚，反正我是认为啊，大部分所有的地儿北京的话住1晚都可以，但是他是带老人，可能想休闲， 是 休闲性质的， 慢一点玩呗。 对，那我觉得例如你从顺义往平谷走，那边有一个挂甲峪山庄，号称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那一个地儿，然后它呢那边首先红叶也特别多，可以看红叶，而且呢它那个有几个四合院是带温泉的，就是房间里头带温泉，你带着老人，尤其是老人可能会喜欢，带着那个还孩子在那玩泡泡温泉。然后呢从平谷那边呢还有一条路，叫就是等于是顺那个平谷到密云，应该叫密三路。 对， 从那条路你可以穿到密云去，就是因为他住2晚上嘛。我觉得1晚上，例如你刚才说的，在那挂甲峪那儿住，泡泡温泉，然后第二天呢进密云。密云这边的话，我觉得也有看景色比较不错的，就是像刚才我说的，像那个唐家寨村那边，你可以看梨树和杏树，还有这些红树、红枫的这些红叶。然后那边又住了很多民宿，像丫头的客厅。然后那边还有山金宿，有几家啊，都很漂亮的这种民宿，适合就几家，然后住这种小院子呀，或者是住这种比较洋气的这种住宿的地方，我觉得都不错。但是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问题，例如这周六，我觉得几乎订不上。 哦， 几乎就所有的但凡好一点的民宿，可能都选就是。 就您说那丫头客厅是在古北水镇那边上的吗？ 对，就在古北水镇。就古北水镇的话，其实上面的话是400台长城嘛，400台长城最漂亮最漂亮的，但是你不能爬的两个城，两个就是敌楼，一个是那个望京楼是最高点，一个是仙女楼，这是那个400台长城最漂亮最高的地儿，但是你只能远观，你不能看。但是从唐家寨村有一条路可以上。但是我希望还是远观，因为那地儿出事太多，太危险，太危险啊！就远观就可以，但是呢，相对来说你可以走的会近一点，可以。 哎，那这个季节，比如说，可能有的地儿这枫叶、红叶都差不多了落的，还有地儿可以采摘吗？因为我上周啊，还又去了一地儿，就是 也是平谷吗？ 不是平谷，我又去了那个怀柔，就是春哥老说的那个叫黄花城水长城。那个地儿，去看了看，然后呢，顺道在路上我经过了有那个柿子林，我采摘柿子去了。哎呦，真便宜，1块钱一斤！我天，那大柿子一个都得7-8两，我觉得得一个就得小一斤。然后那个老农户呢，拿那么一个大棍儿，上面有一个小东西，啪一转一拧，就我在底下就兜着，就一个一拧就一个，我得买了20多斤。 是1块钱一个，你没问，大哥。这是你们家的 是是是是，好像现在除了柿子别的地儿什么也没有什么采摘的了吧。 这个季节的话应该说偶尔有一点的梨，就是说如果上星期你可能还能摘一些梨，如果这星期的话可能还有一些苹果，然后 对苹果， 苹果的话相对来说在昌平一带的苹果比较有名，叫崔村的那一带的苹果都特别大，特别红，特别好看。但是如果说您就是为了自己吃， 其实我更喜欢延庆，像占山营那边的，包括密云、新城子的苹果，又脆又甜，但是个儿不大，但是特别好吃。嗯，所以说你看你干什么目的啊？如果你要是送礼，那肯定昌平村最好看了，又大又好看。 是， 但是要自己吃，我觉得可以选择别的地儿，多有几个选择。 反正我觉得是接近尾声了，因为去年的时候我大概是十月底去采摘苹果， 嗯， 那苹果就没几颗了。啊，人说就我们就是就留的，就专门等你们来采摘的，就这几颗没了就没了。说你看啊，这你一摘，我是上去一伸手一摘，吧唧就掉了， 哦，就特别的软了。 我觉得就是一阵大风，它自己就全能掉下来了，就那么的就成熟度了，已经。 我觉得如果采摘的话，就是你看刚才我说那个唐家营叫新成功的那块，现在它苹果呀、啊、大批的都基本上已经摘完了。但是呢，就是这些树上往往零星的还会落，就是忘了摘了，或者没看见的， 或者是 留那么几个， 或者说它当初长得还不够大，有点晚熟， 都不大，今年都不大，个儿都不大。今年的话，整体北京郊区的水果产量都低，因为今年年初的那场雪，好多水果都不行。但是就是说留着那个果，反正当地村农民跟我说，你看着随便摘，没人管了，就它就挂在上。但是这个时候，那个红的那个度，我觉得比那刚才说五月地姐那红恨不得都艳、 哦。 然后吃到嘴里的时候，那个甜度那绝对不一般，因为它正常上市的一定会提前摘下来，它会存一部分。但是那个挂在树上，真是树熟的，无论是什么水果都树熟的，最好吃了，特别好。嗯，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最后再回复一下曹富伦的问题。 嗯嗯。 他说百望山附近有度周末的好地方吗？ 百望山周边那块本身就是沿的一台，就是包括阳台山、百望山一直到凤凰岭这条线上，首先它是一个旅游带，你说住宿什么的，就百望山里头就有一小住宿的一个地方 啊。有吗？ 有，就是反正以前有一小培训中心可以住宿的啊。然后包括沿途的话，那个像车尔营村什么的，那边的农家院特别特别多。然后而且你要那边吃，我觉得有几个，一个是那边有牛头宴，可以吃牛头的。再有一个，那边还有那个专门吃那个烙饼卷带鱼的，我觉得也都特别香。他把里边刺儿都给你剔干净了， 就是特 酥了都， 计划了。 对对对，特别好吃，我觉得。而且 您怎么抢我的词儿？ 不是，我一提吃，现在真的饿得不太行了。 还能吃啥呀，春哥？ 那边反正跟刚才说的这些，而且那边附近采摘的也特别多。你要是想买水果，那附近我觉得都特别的，像那边的南口果园什么的，很多苹果呀，什么李子，还有一部分可能要尾声啊，都可以去看看，可以采摘的。 嗯，您低语的屋檐就说了，哎，我告诉你们，刚才说的没错，北京最好的苹果就在昌平的十三陵崔村一带，依靠着燕山山脉的气候是又甜又脆，现在正是采摘旺季， 对， 还没到点呢，就到点了，正是采摘的旺季，还没过点呢。 是他那个有一说法，就是说这个，这北边的话等于是燕山山脉嘛， 嗯， 他们叫好像有一个叫山前暖什么带，就这一带就是最适合这个种植苹果，苹果也是长得最好。反正我觉得就整个北京市最漂亮的苹果就是崔村那一带，特别漂亮。 那是不便宜啊， 嗯， 比我那一斤一块钱的柿子是不是贵多了呀？ 我记得去年的时候可能是10块钱左右一斤。 哦， 我不知道今年的是多少啊，差不多应该 没事。我觉得只要它像，对吧？大家形容那样又甜又脆，那我觉得也值得拥有。 对，苹果也分好多种，就是又甜又脆的，可能一般叫富士。其实还有一种，我觉得也好吃，它不是那种发那个红色，它是有点偏白，叫王林的。我觉得那个才特别好吃，但是可能每人口味不一样啊。 对对对， 那个偏软一点就没那么脆， 就 是 相对有点面。 对对对对对，然后叫王林的，我觉得也特别好。 好好好， 行行行，下次您摘完了以后给我们拿点不就完了？ 对，拿点样品来， 是这意思吗？ 我就还要那白果呢。 咱俩都有惦记了。得嘞，今天呢，我们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就是这样了。我是高磊， 嗯，我是王维， 我是王海春，金刚王。 嗯，感谢大家的收听。那么今晚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就是这样了。邀请您不要走开，歌曲以及广告之后是本台接下来的打开文化之门。 亲身经历有多么的可聊，只留住出我以为的主角，以后再遇见你，再